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看《八正道》的第五条，正精进。进是进步，正则是不喜。现在这个社会，一般人不能说他不努力，他也是很努力，非常精进，可是他的方向目标错了，他是向名闻利养上精进，这个在佛法里不称为正精进。正跟邪从哪里辨别呢？最简单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带得去跟带不去的。能够带得去的，这是正；带不去的，这是邪。为什么说带不去的是邪？我们要在一些带不去的方面呢，要是坚固的执着、贪念、占有，会造成来生的苦难，这就叫邪。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八正道，这个正的定义，就是在正见、正思维。我们讲的正知、正见，只要这两条正了，其余通通不正。这个两条要不正呢，其余的想证也证不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了。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要是讲到绝对的正精进，我们说一句老实话，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纯正的。用一生的时间决定求得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求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依据经典所说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你决定可以证得。这是究竟真实大圆满。 这个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而是诸佛世尊在经教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世间有一等人，多半是没有念过书的，没有受过好教育的，不认识字的，乡村里面的老太婆老阿公，他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呢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再仔细观察他的行持，他的心清净，他没有妄想，万缘放下了，对待任何人都是真诚慈悲。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他没有学过十善业道，他也没有念过十善业道经，但是他的行持与十善业道所说的完全相应。心善，思想善，行为善，与人交往都是那么样真诚恳切，别人欺他骗他，他也没有放在心上，还是欢欢喜喜念他的佛，这种人成功啊。这种人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根人呐。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他确确实实万缘放下了，这是真精进，真精进。我们学佛如果不从这上着眼，不在这里下功夫，实在讲错了那我们今天学教弘扬净土，劝化世人与正精进有没有抵触呢？有没有矛盾？给诸位说没有。念佛法门与任何行业工作都不抵触，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处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赞叹道理就在此地完全没有抵触那一些老太婆老阿公们，他们每天的工作是家务事照顾他的家庭，照顾他的子孙与他的亲戚朋友往来，不妨碍他， 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弘法利生也不受妨碍。什么东西能妨碍我们自己呢？妄想。胡思乱想啊，这是大害啊。着相。这是妨碍。所以真正妨碍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妨碍都没有。所以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仔细去观察，华严经上给我们示范的53位善知识，形式上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他们身份不相同，行业不相同，但是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是相同的。修学法门不相同呢，都是属于念佛法门。我不知道你们同学有没有看出来，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所以个个成无上道。人人皆是极乐世界的化身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读华严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然后再晓得怎样叫做真精进。真精进。这个地方的注解是勤修正地去涅槃故，正地就是正法，这个意思还不好懂，世间人所讲的真理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行与真理相应，就是注解里面讲的真谛。修因一定有果报，果是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作寂灭，寂是极静，极静的境界， 我们想象不到啊，无法想象。古人讲啊，一念不生。这是极静的。一念不生，我们也不容易想象到。为什么呢？我们凡夫念头太多了，微细的念头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人王经上讲的一弹指九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得到。这个生灭的念头就是六道轮回里头生死的根源。这个东西断掉了，没有了，这是极灭的境界。如来果地上才真的。等觉菩萨所证得的还是属于相似位，不是真实位，相似位。三贤菩萨那就不必说了。世出世间法里头，只有这是真实的。这个境界里面具足了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相，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信本来具足的。诸佛如来证得，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迷失了，还不是没有，通通都有。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平等平等啊！佛为什么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佛是从性德上看的，一切众生平等的，毫无差别。差别相从哪里生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儒家所讲的习气，习性，祖师常常把这个连起来讲，习染。染污是佛经上常说的。由于习气染污了真心，所以才变现出很大的差距。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来帮助凡夫恢复自信。 恢复觉悟而已。自信是本有的，觉悟也是本有的。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迷惑不是本有的，烦恼习气不是本有的。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在环境里头熏习而成的，不是本有的。不是本有，当然可以断掉。确实是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这就是说明，烦恼再重，习气再深，肯定是可以断掉的。啊，如同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肯定是可以恢复的。佛法的修持，第一个讲信心。第一个信心，信这一桩事情啊，相信我们的习然可以断掉。啊，相信自信德能可以恢复。头一个信字啊，你看这个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信，啊，他信讲了六个，头一个信字。啊，从这个地方建立自信心。人这才能发奋呢，啊，陆离真精进，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想把烦恼习气断尽，恢复我们自信。圆满的智慧德相，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净土。啊，最快捷的方法。那么现前我们要学的，就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点点滴滴，都与净土相应。啊，你们想想，哪有妨碍呢？啊，那如何与净土相应呢？给诸位说，只要与清净心相应，就是与净土相应。啊，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如何与极乐世界相应呢？与清净心相应，就是与净土相应。啊，换一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界，绝不设清净心。啊，什么叫清净心呢？决定不污染就是清净心啊。六根对六尘境界，你要是升起七情五欲，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啊，你要是升起贪嗔痴慢， 你被污染了。换一句话说，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只要不分别不执着，就与清净心相应了。还有丝毫的分别执着在里面，你依旧堕在习染之中，你不清净啊！所以功夫是练功，练什么功啊？不是练法轮功。那个法轮功确确实实是剽窃佛经的名词术语，这个罪过很重啊！你要晓得世间，你看那个名牌、仿冒，这都有罪的。你要是剽窃佛法里面这一些名词术语，那个罪过都在阿鼻地狱。所以这些人真正叫可怜悯者。他不知道果报可怕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练什么呢？练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修清净心，就是修平等心。成就我们的敬业。一句佛号，愿生净土，就去了。这个法门真的是容易啊。可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练这个功夫，那你就难了。那你一天练十万声，练二十万声，古人讲喊破喉咙也枉然。这是真的。